隔着大西洋眺望非洲大陆的加纳利群岛，在国人心中呢，可能是三毛远在欧洲的家。但是爱好旅行的人都知道，真正让加纳利名扬四海的，其实是这里的天然的火山、优质的海滩和变化多样的自然环境。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加纳利群岛温柔的夜，包括轮渡起航，我们可以驶进黑暗的大海，用脚步去好好的丈量一下远方。加纳利群岛呢，一共有七个岛，分两个省。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去不同的岛当中去好好的看一看。昨天我们去到了兰萨洛特岛，感受到了这里的火山，通过三个奇观可以感受到火山到底有哪些直观的魅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去往的是富埃特文图拉岛。富埃特文图拉岛呢，是加纳利最好的海沙滩啊。这里呢有银白色的大沙滩、金黄色的以及普通的正常颜色的大沙滩呢，依次的分布在岛的头、中、尾部，前后绵延有几十公里长哦。天然的细沙踩上去就像是踩面粉一样，非常非常的柔软，也仿佛是你在摸婴儿的小脚一样，感觉是那么软软的、糯糯的、 QQ 弹弹的。偌大的沙滩上，游客零散地躺着，有的人在晒太阳，有的人呢在聊天，有的人在喝着他喜欢的饮品，而伴随着大西洋的海浪声，一片世界全归你。置身于此啊，真的会让人突然间的有一种好像世界为我独大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了。好吧，也有人说看到这样的美景的时候，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丝丝的惴惴不安，可能会觉得想到人生当中的很多失意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不太顺心的时候。看到美景，仿佛会像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样，是个无底洞一般的带你陷入到回忆的漩涡当中去，而听到的摩登兄弟版本的无底洞。 有些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回想年轻的你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再相识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没有谁背后怂恿，不该爱有爱的冲动，是你害怕孤单而拼命补充。回想年轻的你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这累的心是个无底洞，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领空。 如果问100个人关于爱的答案，100个人肯定会给出100个不同的关于爱的答案。这一次翻唱的歌曲《无底洞》呢，摩登兄弟也是选择从第三视角出发，幻想呢自己置身在人群当中，作为爱的探寻者，然后通过歌声去唱出这些年你我身边都会有过的，或是自己的，或者是旁人的爱的彷徨和无奈。从编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编曲里的弦乐、长笛和钢琴、电子打击乐构成了一个经典的一个叙述体啊，就像是在讲一个故事一般。弦乐底到弦乐组，打击乐到这个套鼓，配器呢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和歌声的情感也是前后呼应的，反而唱出了关于无底洞的那种无奈，以及让你真正的懂得爱。好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富特埃文图拉岛，这里的沙滩呢跟国内的沙滩的人多嘈杂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到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真正属于海边的那种静谧，那种漂亮的金色的沙滩。而且呢，兰萨洛特岛具有加纳利最大最原生态的沙滩，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海龟，很可爱的海龟来到这里的无人海滩去产卵。当然如果说这个度假设施的话，这里也是云集了各种各样的星级酒店，还有各类的咖啡馆餐厅，离大沙滩呢都是只有百步之遥，非常的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摩登兄弟翻唱谭雅蔡健雅的无底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蔡健雅自己的这首作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按照物理情况来看，我们年纪越大，当然懂得越多，我们就应该越不怕，然而事实上是好像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不懂。 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什么都不懂。 越来越不懂。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改编自一首美国歌曲 Gotta Have You， 可能很多朋友是听过这首歌曲的啊。这首歌曲呢是 Vipers 组合， 一个民谣二重奏，两人呢最初的相遇呢是在一个波士顿的音乐会上。在此之前呢，两个人都有发表过各自的作品啊，然后两人见面之后就开始聊起来，聊完之后会发现彼此非常的投机，以及非常的钦佩对方，很快呢就一起开始了创作歌曲，于是这个组合也就诞生了。刚才所听到的《越来越不懂》改编自 Gotta Have You， 这首歌曲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发行的，当然通过蔡健雅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不同的年纪好像以为我们会懂很多关于爱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是并不是哦，带着些许的无奈吧，但是这有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不懂，你才会觉得爱情当中始终是充满着那种种种的疑问，种种的新鲜感，种种的有趣的意思。 带上音乐剧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接下来我们去到的是拉帕尔马岛。拉帕尔马岛呢是加拿大七处岛屿当中最适宜远足的岛，岛上森林茂密，云海茫茫，远足小径呢也是错综复杂的，让人流连忘返。三毛的爱人荷西呢就长眠在此了。由于空气透明度比较高，小岛呢又位于大西洋的中间， 具有观测天体的绝佳条件，所以美国NASA在岛的最高峰上修建了天文观测台，所以这个小岛夜晚观星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很适合夜晚观星，哎，当你和你爱的人一起抬头看星星，你在跟他讲解这是什么星座这是什么星星的时候，两个人那种甜蜜值啊， 幸福指数应该瞬间爆棚。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梦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好，平淡亦好， 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 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 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泻。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剧方面。前天举行的2019北京卫视重点资源招商会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现场最后公布的广告签约高达20.3亿元。在现场 BTV 春晚导演携手蔡徐坤送上了春晚的精彩预告，导演李尚红主演刘涛现场首次发布了大宋公子的定妆海报，新生代演员易烊千玺也带来了艳世番之新青年首发片花。2019年北京卫视在影视方面将有王凯杨烁主演的大江大河，周冬雨主演的幕后之王，李尚红导演刘涛主演的大宋公子，高满堂编剧陈宝国主演的老中医，刘嘉诚导演何冰与王鸥主演的芝麻胡同，靳东蒋欣主演的如果岁月可回头，易烊千玺主演的艳世番之新青年，以及赵宝刚导演郑爽主演的青春豆，文章闫妮主演的一步登天等等。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都市情感剧《幸福一家人》中，董洁饰演了一位个性霸气、心思细腻的冰山女秘书。她所饰演的房天心因为遭遇失恋的伤痛，完全失去了对爱情的信心，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发誓要做一个彻底的独身主义者。面对房天心的倔强人生，董洁感慨道，她代表了年纪在30多岁、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对家庭或爱情却不知如何应对的一类人，其实也是当下社会中一个比较典型的状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伴随着这样的旋律，此时此刻，让我们正式的出发。 雨还是停不下来，我还是无法忘怀，用力吸进一口麻木， 时间被拉长到思绪的终点， 我想着你，我想着 舞伴，来自于柯志堂和洪佩瑜他们的双人合唱。洪佩瑜你还有印象吗？曾经参加台湾地区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一个唱歌类的节目，让很多人对于他的歌声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曾经为一些偶像剧唱过插曲，声音非常的有这个辨识度啊。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应该能够听到感受得到这个声音本身很好听。而说到这首舞伴，复古舞曲的节奏和清新的旋律极具亲和力，歌词呢也是写出了两人关系如同舞伴一般模糊不清，来来去去，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刻不知如何前进后退，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也是柯志堂首次呈现的合唱作品。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柯志堂带来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交出了十首的全创作歌曲，仍然是中英文这样的一个双轨创作。和他的第一张专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张专辑摇滚乐的元素要更加的明亮了。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往的是海岛，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前往我们刚才所去到的兰萨洛特岛。兰萨洛特岛呢，刚才说到这里云集了各种各样的酒店、咖啡馆、餐厅，而且这些离大沙滩都只有百步之遥。在大沙滩边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只海龟来这里的无人海滩去产卵，当然了，大家一定不要去打扰它们，远观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转身去到的是拉帕尔马岛。拉帕尔马岛呢，是加纳利七处岛屿当中最适宜远足的岛。刚才也说过，这里是岛上森林茂密，美国 NASA 在岛的最高峰上也是修建了天文观测台，所以这个岛的夜晚观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拉格梅拉岛是哥伦布开始发现之旅的起点，要到达拉格梅拉可以从特内里费岛乘坐渡轮，这里呢有假期徒步旅行的良好的目的地。拉格梅拉具有优良的气候条件，岛上的植物种类是非常繁多的，有一大片茂密美丽的森林，远看仿佛来到了这个泰山所在的地方。当然如果你要是一个懂植物学的人的话，你可以全程跟你身边的伴侣、跟你身边的朋友来做讲解，别人会这满眼冲着星星的那感觉，觉得哇，这个人简直太懂了。不过不太懂的情况之下，遇到一些你觉得很稀奇的植物，完全可以拍照留念下来，然后之后回去好好的补课，然后多一个新的知识和见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挺妙的，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森林当中进行探索。 If you know love like I know love, the sun don't rise the same. When a heart sings like a moonbeam,It shines on everything. If I told you I was so sure, I woke up and love whispered your name. Baby, believe it, I could not lie. If I tried, if you know love like I know love, the birds don't sound the same. Your sweet smile going on for miles, it warms up everything. If you told me you were so sure, you found out that love had come to town, you don't second guess it if you know love. you know love like I know love. The words won't sound the same. I have stumbled, I have wandered, and found sweet happiness. Well, if I told you I was so sure, I woke up and love whispered your name. Well, baby, believe it, if you know love, well, no way you're second guessing, if you know love, if you know love, if you know like I know love。 这首歌曲叫做 If You Know Love， 如果你懂爱的话，来自于 Molly Johnson， 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有辨识度。听着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继续出发。拉哥梅拉岛有两样宝贝，首先呢是加拉霍奈国家公园，位于岛屿的中心位置。公园当中 70% 的面积覆盖着月桂树森林，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第二样宝贝呢，是这里的口哨语言，到底是怎样的特别，稍后马上的给大家讲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你很熟悉的作品，也许可以跟着一起唱哟。 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晨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风中两个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这个版本的失踪带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那种感觉，但同时有一些小女生的俏皮感。当时演唱失踪的时候呢，她还叫做何玲。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04年的角色红伶这张专辑当中去。 之后呢，他又正式的改名叫做董沁，一位出生于上海的美丽姑娘。当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呢，已经加入到上海著名的小迎星艺术团了。在这个摇篮当中呢，她也是从小就展示出了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歌喉的天赋。之后经过系统的声乐培训，也正式的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旅程。现在应该叫做董沁了。董沁呢，她的翻唱作品总是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每一次你听都会觉得哇，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到位。那种爵士味的感觉非常的足。刚才我们说到了拉格梅拉岛有两个宝贝，一个宝贝呢是刚才所说到的霍奈国家公园，公园当中70%的面积覆盖着月桂树森林，是世界自然遗产。而第二样宝贝呢是这里传统的口哨语言，口哨语言呢也是当地居民特有的一种沟通方式。由于地形的缘故，居民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的不方便，后来就有了文明的口哨语。因为我本人不太会吹口哨啊，如果你要是会吹口哨的话，你可以现在吹一个口哨，然后表达一下你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当地原住民呢就只能在两山之间吹口哨来传递信息，目前最高记录是可以相距九公里，然后靠着这样的口哨，非常酷的一件事情。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哲佩。 Hi, Mr. Dog. Good morning, Peggy.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Marvelous.Lovely day, isn't it? 很可爱。 我认识他，他是 Mr. Dove. Hello. 总是穿着黑西装的 Mr. Dove. 他戴着高帽子，打着花领带。Oh, 我猜他爱抽烟斗。每天下午3:30，他会牵着他的狗。 Peggy 许哲佩非常的擅长讲故事，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 Mr. Dove 仿佛是讲了一个睡前故事一般，非常的精彩。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您不见不散了。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艺兴的这首 Give me a chance， 而在张艺兴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将会听到林志玲新歌大首播，而且还是英文歌曲，记得锁定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 But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is true I'm searching for your love like everywhere Yeah, but baby tell me that there's something is there Cause I'll be round like looking like One, two, three, where you at? Can you come and take me to a place w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it goes like fine I know what you're looking for And I can't be this loving more About a dream Turns out my baby was everything I need do you know that I love that when you hear on a runway if I go, then you know that I'm on my way Cause I've been on you Let you know how I feel and I'm overwhelmed through I can try to wait for you.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一首关于爱与勇气的歌 ，You and Me，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